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毅，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力，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呢，为大家公布一下我们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您听好了，我们的问题呢是，您知道这个双十一是全包圆的第几次产品迭代升级吗？我这里有四个选项， A 第三次， B 第四次， C 第五次， D 是第六次，您认为哪个答案是正确的呢？把前面的序号发送到我们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别忘了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一起发送给我们。今天呢，我们依然会抽出两位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今天的奖品呢非常的实用哈，是车载应急包，先预祝您能够获奖。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本期节目的嘉宾，今天我们请来的是北京全包圆家居装饰有限公司总经理蔡猛。您好蔡总，欢迎您来做客节目。 方欢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特别巧，今天正好是双十一哈。 对， 每年的双十现在真的是成了一个节日了哈。 没错， 消费者的一个购物节， 购物狂欢节。 对，就是您加了两个狂欢字，我觉得更能形容这个节日了哈。 没错啊，必须要狂欢起来。 对，那所以就需要像您这样的商家给大家提供这种狂欢的机会哈。 确实是，所以这次呢也是有备而来。 嗯， 因为说到全包圆呢，好多听众朋友们可能在广告里面都会听到一些全包圆做的这个广告内容。 嗯， 但实际上全包圆具体是做什么的呢？其实我现在先简单做个介绍啊。 嗯， 全包圆呢是按照平米数计价，就是您家的房本面积计价，每平米999元，包括了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这样的一个整装品牌。那么今年呢是我们在北京开始经营的第二年，那么也收获了很好的一个经营的一个成果。那么其实现在这种整装，尤其是高性价比的整装呢，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的认同。 对，大家都为了省时省力哈。 对， 全包圆这个名字就是只要你把房间钥匙交给我了，剩下的你都什么都不用管了，我全包圆了是吧？ 没错，对， 到时候您拎包入住就可以了。 是的。 那我们这次双十一都会给哪些优惠？ 那我就直接直入正题啊。 嗯， 那个 这个大家也是最期待听到哈。 对，因为我们双十一的活动实际上从一周以前就开始预热了。 嗯， 所以到今天呢，我们现在的双十一的一个抢订优惠名额还只剩不到10个了。 嗯， 所以您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400-606-8866来和我们的销售人员了解一下这个双十一促销的具体情况。 是的，我们毕竟时间有限，节目哈。 对，那么这个优惠内容呢，我在这里展开介绍一下。首先一个是我们的双十一限量特惠，特惠一。 嗯。 那么第一个呢是999元每平米的价格不加价，升级全屋北美进口 FAS 级的白橡木家具。 嗯。 那么特惠二呢是还是999元每平米的价格不加价，免费升级芝华士的头等 等舱功能沙发。 嗯， 啊，针对这个头等舱功能沙发，您如果说想做详细了解的话，也可以拨打400-606-8866，我们有专业的销售人员来和您做具体的沟通介绍。 嗯， 那么第三点呢，其实这个也是现在很多客户非常感兴趣的，就是我们把智能坐便盖也给它做成标配了，价格还是999元每平米不变的。 嗯， 那么不用您再 单独去邮购， 对对对，远赴邻国再把它背回来，不用了，这个给您做成标配了。 嗯 啊，那么特惠四呢，就是装修以后啊，咱们好多客户朋友们都是喜欢单独装一台净水器， 嗯， 然后软化水质，并且可以做到直饮水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这次呢，我们把净水器也在双十一期间也做成了我们套餐里的一个标配产品。 嗯， 特惠五呢，是我们在全包圆5.0的产品基础上做了一个电器大礼包的一个升级，把双开门冰箱升级成了3开门冰箱，把波轮洗衣机升级成了滚筒洗衣机，所以这一次我们叫全包圆的6.0时代来临。 嗯， 啊，我们经过了6次迭代，那么现在呢，双十一其实消费者可以选到的是全包圆经过6次迭代以后的非常具有性价比的这样的整装产品。那么特惠六呢，就是只有在双十一期间我们才会放出的一个超值大礼包。刚才介绍的内容都是属于升级类的。 对，过去是有，但是我们只不是把它升级了，是吧？ 对，嗯，对。那么这一个权益呢，应该是属于白送的。 剩下的，啊，第六是白送的。 白送的， 大家好好听一听。 白送的， 嗯， 首先呢是一台50寸的液晶电视。 嗯， 那么还有厨房的电器， 嗯 啊，油烟机和燃气灶，这个您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拨打400-606-8866，因为确实我们一周前开始的双十一的预售， 嗯， 一共是放出了99个特惠名额，那么到现在呢，这个名额是不到10个了，所以您还得抓紧抢定， 还真是得抓紧时间哈。 对， 嗯， 对，那么特惠七是我们送出一个价值10,000元的免费设计券。就是我们有专业设计师来给我们的客户做1:1的设计服务， 嗯， 但是这个设计服务呢是免费的，嗯，所以这次双十一的时候，我们用设计券的形式把它体现出来，也不用您多花1分钱，就可以得到全包圆专业设计师来给您提供的1:1的设计服务，包括沟通、量房、出方案。还有来陪同您去看我们的建材和家具，给您一个在装修方面的专业建议。 嗯， 那么特惠八呢，就是全包圆一共有10套不同风格的样板间，其中包括板式家具，然后板木结合的家具、实木家具，风格呢也从现代，然后简欧、简美、中式、新中式等等等等，有10个不同风格、不同家具材质的样板间。这个具体内容呢，您也可以拨打400-606-8866来垂询我们的销售人员。那么他们呢，在手机里面都有这些不同风格样板间的图片，也可以由他来给您把图片发到您的手机上，您在到店之前可以先参考一下。 嗯，双十一咱们一共有8项的这种特惠哈。 是的。 哎呦，我觉得这8项加起来哈，也有几万块钱了。 没错，没错， 是啊， 力度是非常大， 非常非常的大。 我们也算了一下，就是如果说按这样一个配置标准，您在市场上自己来装修的话，差不多要花到20万到30万，比如100平米的房子啊。那么全包圆呢，因为我们做的是 F2C， 就直接我们一边是工厂，一边是客户，去中间环节以后，我们的性价比得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提升啊，所以我们给到客户的价格还是999元每平米，100平米基本上10万块钱左右就能做下来了。 有， 跟上面说到这些内容，其实很多都是基本都是标配的。 对呀，啊，实实在在的实惠知识。比如说这个马桶盖哈，有些这个装饰公司它配的不是智能的，如果你要配这个智能的，它是单收费的， 是要加钱的 啊。对，你是升级了要加钱，所有升级的东西都是要单加钱的。但咱们这个升级里边东西都是免费的。 没错，还有呢，就是999元每平米的这个价格是包含了家具、灯还有窗帘的。 嗯 啊，那么 么其实很多装饰公司它报比如999元每平米还是899元每平米，它根本就没有家具，没有灯，没有窗帘， 对，都没有， 硬装的价格 是， 所以您想想，每平米多了100块钱多一点的价格，把全房的家具、灯、窗帘就配齐了，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超值的。 对啊，因为现在我知道，哪怕是做窗帘，你这100平米左右的窗帘哈，你就是用一般的材质，大概也得有5-6千块钱左右， 差不多， 算下来， 差不多， 对 对 啊、嗯，再加上家具呢，家具就没有齐了，因为就看你自己选用什么样的家具了， 没错 是吧？ 对 啊， 对， 灯具也是现在。一个灯也有1-2千的， 对， 也有几百的，所以一屋下来，这个灯具也是不少的钱。 灯具肯定也要5-6千、嗯，甚至上万， 差不多。 对，嗯、 对所以说呢，嗯、这个999，它的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非常超值， 再加上这次我们有这么多的特惠。超值，我都觉得想重新再装房子了，可是来不及了。这样我们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哈，刚才您说了、嗯、我们这个家具升级为是全屋的北美进口的 FAS 级的白橡木的家具哈。 对， 这个 FAX 可能很多人就不太明白了，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它这个 FAS 呢其实是北美针对木材的一个等级的分级， 嗯， 就是 FAS 级呢是属于特级， 嗯， 然后它还分为普一级、普二级、普三级，那么顾名思义肯定特级是最好的嘛， 嗯， 那么这个特级它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一般它是针对木材表面的纹理， 嗯， 有没有结疤呀，有没有树瘤啊，做出来是不是美观，是不是木纹走向流畅自然啊，对吧？那么没有树瘤、没有结疤这样的木材，没有瑕疵，它才能够称为 FAS 级、 嗯、特级的 这种特级的材质、嗯、那么刚才我说了，我们999元每平米的价格配了北美进口白橡木的家具，那么这么来看呢，价格非常超值，好多消费者就会觉得，那你价格这么便宜，配的东西会不会不好、 嗯、 啊？首先一个，我给您证明，这个是纯实木家具，然后它的木材是北美进口的，然后并且它是 FAS 级的。那么您还不放心，我们在朝阳路第二外国语学院东侧有展厅，您可以到展厅现场来看，我们有实物摆放在展厅里、 嗯、 您也可以拨打400-606-8866找我们的销售人员要一下这套产品的图片，先做一个参考、嗯， 这个是写到合同里的，所以大家要放心是吧？ 没错，这个全部都有合同。 对，这是要写到合同里了、 嗯、 所以您就可以放心了哈。哎，这个您刚才特意强调了是北美进口的白橡木，那这个白橡木是只有在北美有呢，还是说北美的是最好的呢？ 北美产的白橡木它是最好的。 嗯， 实际上橡木呢在咱们国家也有， 嗯， 但是它一般叫佐木， 嗯， 它的原材料价格成本呢相对来说比北美进口的这种白橡木要低很多。 嗯， 那么我们为了保证我们的家具品质，所以特地选了从北美进口过来的白橡木作为这个家具的原材料啊。那么同时呢，这个家具在生产过程中，大家都知道家具的表面要刷漆的， 对 啊，那么这个家具表面刷的还真不是漆， 那刷 刷的是木蜡油。 哦，木蜡油。 对，木蜡油是什么呢？它完全提取自纯天然的这种植物。 嗯， 那么它涂刷完了以后，就像咱们炒菜用的橄榄油一样， 嗯， 它是没有任何化学添加剂成分的，对人体完全没有危害啊，比起化学合成的油漆，它更加的环保，并且它不会破坏木材表面的质感和纹理，所以这个家具放在家里，实际上对于您家的一个整体氛围的一个提升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它是可以看出原木色的，是吧？ 原木色，并且呢，它可以很好的把橡木的这种山形的纹理呈现出来。 嗯。那这个进口的白橡木和咱们国产的您说的这个叫佐木哈， 对， 价格差距有多大呢？ 大概是差了30%吧、 嗯、 大概差了30%，也就是说国产的佐木差不多6000块钱一立方，大概进口的白橡木现在价格应该会在9000块钱一立方以上。 哦、嗯、真的是差距还是蛮大的是吧？ 对， 这个是我们白橡木的家具从原料上啊，大家可以放心、 嗯、 另外呢，我们从这个涂的这个油漆上，我们涂的是白蜡油不是油漆，这个是绝对是环保的， 没错， 而且是保持了原木色的， 对、嗯、 是吧？ 对 啊。另外这个现在都知道哈，这种实木家具大家还特别注重细节了，现在 对， 比如说它是不是榫卯结构啊、 嗯、 它的五金件是不是坚固啊， 对 啊，是不是加厚啊， 对， 是吧？这个大家现在都会挑细节了。 没错，我们这套家具呢，其实它采用的是榫卯结构加五金件的这种结合方式。那么用这种方式来做呢，它的家具整体的稳定性是比较好的，不容易出现开裂变形的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木材都选用的是宽板直拼的方式，没有使用这种纸接材。那它的花纹呢相对比较美丽啊，不像纸接材上面有很多这个接口您是能看得到的。 对， 那么我们这种板材的拼接方式是宽板直接之后，它不会破坏木纹原有的这种纹理走向，所以非常的美观大方。 越宽板的它造价肯定越高啊。 对， 首先那个木头本身这棵树它要长得要粗啊。 对， 是吧？ 对，它 的年头要长， 选择上有很多要求。 是这样。 对，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那现在啊，其实很多人哈很想买实木家具哈，但一方面又担心说实木家具呢在保养上会不像板材，因为实木家具比如说它受热受潮很可能会变形， 对， 是吧？开裂， 对， 哎，这个觉得挺让人闹心的。它不像板材，它不存在这个问题哈。 没错，其实呢，实木家具为什么这么受大家欢迎呢？因为一个它环保，再一个呢，它相对比较厚重，而且呢，实木家具做出来之后，不像板式家具有很多棱角，会对小朋友、对老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啊。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客户朋友们愿意选择实木家具，但实木家具在咱们北京使用过程中，可能要有一些注意事项，因为北京属于这种季节交替比较明显，然后湿度变化也比较大的这样的城市， 对， 所以实木家具呢更要注意日常使用的一个养护。那我觉得几方面比较重要啊。首先一个是实木家具的使用温度，它使用温度一般是在18度到24度之间，是实木家具非常理想的一个使用环境的温度。不要放在接近热源，比如暖气边上啊，或者放到空调的出风口的附近。那么也要远离加湿器呀、壁炉啊、电暖气啊，或者是水源或者是热源的地方，让它周围的温度能够相对恒定，这样呢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忽冷忽热，造成对这个实木家具一个伤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一个使用环境也是有一定要求的，一定要注意避免暴晒，避免受潮。像咱们有些家庭啊，比如正好窗口采光非常好，我在那个位置放 在窗台边了， 对，我在那个位置放一把实木的椅子，那么您也可以做个对比，您家如果哪个地方相对阴凉通风的地方，您放一把实木的椅子，这两把椅子时间长了肯定会有变化。首先一个，天天被太阳暴晒的这个椅子就容易出现一些颜色上的改变， 对，它会褪色， 对，褪色。然后第二个呢，它可能会出现变形、开裂甚至断裂的这种情况，因为尤其冬天太阳直射的话，它的这个水分挥发会很快，那木材的水分如果有了一个不正常的挥发之后，它本身对于它的材质来说会变脆，那有时候就会开裂，就会变形，甚至会断裂。所以咱们在实木家具的使用环境上还是有一定要求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冬季这个实木家具怎么办，因为冬季大家知道气候干燥， 对， 然后家里面会有 暖气， 然后室内外的温差呢比较大，那么这个在使用过程中呢，不要过度的开窗通风，别让室内温度湿度有大幅的一个变化，这对实木家具都会有不好的一个影响。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在家里保持适宜的一个温度还有湿度啊，包括也可以采取一些这个加湿的措施，但注意别把加湿器放在实木家具旁边， 对， 它只要能够改善环境湿度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其实对于实木家具的冬季保养都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现在北京哈，冬季它是特别的干燥的， 没错， 屋里你再有暖气或者空调，那就更干燥了。 对， 有的时候我们买回了这个实木家具哈，到冬季的时候，夜里你会听到这个家具啪啪啪的响， 没错， 它在开裂。 就是在开裂， 它其实就是一个膨胀收缩的过程。 是，所以即便是我们这个实木家具有这种开裂的现象，其实大家也不用说担心，因为它是正常的。 对， 而且这种开裂是可以修复的，是吧？ 实木家具的开裂都可以修复， 对，都可以修复、 都可以修复。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实木家具其实也是三分用七分养。 对， 因为您既然接受了实木家具的环保，然后它的美观，它木纹的这种天然纹理啊，您就要接受它另外一个不可改变的物理特性，就是它有可能会出现开裂， 对， 有可能会出现变形。那没有关系，就是刚才我也介绍了，就是我们在使用过程中注意环境的温度湿度，然后包括还有冬天的时候要注意实木家具一些保养。那么同时呢，一旦开裂也不用担心，比如说全包源的实木家具我们是提供保修服务的，一旦出现开裂变形这种情况，我们会安排维修人员第一时间上门处理，帮您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而且这个实木家具它并不是说年年都会开裂，比如说头一年两年会开裂，之后它就不再裂了。 按我们的经验来看呢，就是经过一个供暖季以后，它的物理特性就会变得相对稳定。 稳定了， 对，所以第一年过完以后基本上如果有